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一顾。 路的街

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

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眼却从不愿把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，总想有人去乱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完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努

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烟香楼，软土丘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鸡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。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， 深情的冷漠，在我的世界里有荒凉。 Shut up.

漫过我眼窝，风一吹雨雾散去才看清远处的你，你别回头，这边也山色清风浸湿了颜色。